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自己有台，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超重、过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重复复，来来回回，为了减肥，我们走了几多冤枉路呢？ 三秒冲动， 重点出击，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为健康、理想的身形、合理的体重开路，重新认识自己。重点出击，逢星期五晚《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我开了很多咪，讲了很多个钟头，把声有啲沙。 呢个就系 D100。 喺过去嘅一年里面，我唔能够成功将689政府瓦解，呢个系我嘅责任，系香港人嘅责任。 为咗保住D100呢个平台，可以为民发声，咁 29号晚， 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要行公义，我会揸住我对古棍买飞。 要好怜悯，我会用我的声音 买飞。我哋会更加令到你愤怒嘅。我是怒汉的探长， 我是推歌的周博贤 买飞， 都是值得的。 D100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门票在购票通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D100.net 查询详情。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咁呢个个人决定其实喺早喺较早嘅时候咧，一直都喺度谂咗好耐。咁亦都一直咧同局长同埋政府咧系有沟通。咁所以喺其实政治问责官员嘅。嘅加入嘅離開，其實都係好正常嘅，只要係個交接係做得好。 涉及刑事嘅指控之外咧，咁我哋都會所有相關嘅人員咧，我哋都會係進行調查嘅。咁即係話咧，可能我可能啫嚇，最終咧可能係有一啲會係一個刑事嘅處理方法。另外一啲咧，可能咧最終係會一啲係紀律處分嘅處理方法。 中聯辦係喺一個特區嘅情況嘅底下咧，係作出一個正常嘅意見嘅交流。呢啲咧係唔屬於干預。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郑经翰、施华、黄国同， 系又系我哋翻嚟我哋嘅直播室， 系 风波里的 嗱，自由风， 自由风，风烟节目，咁就喺我侧边咧，系施华， 系黄国同你好， 我哋又拍住，咁就希望就我哋 D100个听众咧，系继续支持我哋，系俾我哋一个支持，一阵间咧去到最后。一个钟头的话呢，大家是绝对欢迎是打电话入来18311139，我们是大家交心来倾下。 是啊，黄国同阿金总呢，我其实就听了大班那个节目啦，其中一个环节呢，我觉得有位听众呢讲得很好的，其实我们 D100， 我自己本身都是听众之一啦，D100 的节目真的非常之好听，很多人呢是入了迷，就好像上了瘾咁，讲得即是得意啲。咁亦都有位听众我好赞成嘅呢，佢就係话其实佢哋係好多嘢想讲，咁但係呢封烟嘅时间呢係唔够啊，咁亦都今早已经同阿大班讲咗，咁我哋不如呢试下一间，如果係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呢，我哋尽量满足听众嘅要求，尽量等佢哋讲多啲佢哋心里面嘅说话。 一定係啱嘅，因为我哋节目嘅主要嘅精神就係将我哋嘅感受 你一來到就已經教導我但他是違反了商品說明條例的，他不能夠如期地向定購家具的消費者交貨，因此海關一直接獲投訴之後拉了他。不如你介紹一下為何我們要特別講一下這件案件而最新發生的。我們其實這麼多年來都是不停不停 是面對一些我們所說的不良的銷售手法，又好像大家記得的很多美容、健身、Keep Fit，又幫你多久之內可以減肥，你如果來我這裡又會怎樣做你天仙化人，這些很多服務性的行業包括我們裝修和家具買賣各方面來說，是 很容易我們消費者跌入一個陷阱不知不覺，但會是求助無門的。一向來說我們去消費者委員會投訴，但消費委員會原則上來說只是指出一些手法或者是指出一些陷阱，希望我們市民大家去留意，但是它是一個無牙老虎來的，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不停不停在過去那十年我自己都覺得消費者的保障是很少。其實如果大家在看消費者的保障，如果你是將香港的情況跟我們英國歐美的地方比較上來，落後很多倍。有幸見到我們那個商品說明條例Trade Description Ordinance是修改了的，修改的主要就是將我們 現在所謂的很多服務性的行業都是囊括在我們所說的商品說明條例裏面。一向來說商品說明條例，大家顧名思義可以知道有些商品裏面我們的規定你有什麼成分、糖分、副營養各方面要講得很清楚，但是只限於商品本身的成分方面。新例這次 我們剛剛聽到新聞，2013年11月28日4時27分，新聞報告就好像司華你說，海關將一個我們連鎖家私店的東主拘捕，理由就是說他涉及不良經營手法。 他涉嫌的就是剛剛你說的，就是一個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他違反了，他是不良地營商的，應該根據這個資料顯示， 那個傢俬店其實已經是結業了，但仍然是收取訂金，騙取了最少是6名顧客，大概是42,000元，其實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是不是？是啊，這個是我們終於見到我們消費者保障的一個燦爛的面開始，有少少真是跡象是對我們保障。我們在新的商品說明條例之下所講的 不良營商手法包括六種，第一種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我們看很多海味店，來呀來呀買啦，什麼便宜啊，其實是兩的，那兩隻好小的，好便宜的，百二啊，然後就說，兩啊，切了啦，那些東西，加上9600，我已經幫你切了，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 不良營商手法所說的，就是你是講一個貿易，而它本身來說，是它所說的是誤導的，我們在英文上叫做false trade description service。 第二個，我們就講一個經常都會發生的事實， 就是我們講的是misleading omission， 是一個刻意的隱瞞很多重要的事。 譬如我們去有突骨啦，或者什麼減肥，然後你會這樣，就會是什麼時候，就會在10天之內減多少磅，你要收收幾多的，但是他是沒有告訴你，你中間那10天是喝水的，不准吃的，而且是在我監視之下看著你的，你不停要做很多事。 這是刻意隱瞞事實，是我們講的第二個不良經營手法。第三種我們也有講，就是我們很aggressive的 commercial practice， 一種商業上的所說的壓迫性，吹迫性，很進取，說得太進取，逼你，包你什麼，我們是最好的，自尊，至高無上，我們來我們這裡得到最好的服務，不能頂，這個自我吹噓過了份，也是我們不良銷售手法的其中一種。接下來就是引你了，很多我們叫 Bait，泰成，我們大家很多投訴，哎呀，詩華，恭喜你，我今天抽到你，你是不是詩華？是啊，我抽到你，你有獎券，你來，接著，我們有很多獎品給你，你來聽一聽我們的宣傳會，接著就落閘，鎖門，不能走，然後一路不停地轟炸你。 最後你要簽了很多東西，然後我答應送東西給你，隨便撿一件，這些是引你來的，亦都是我們說的，有些我們叫做差不多又引又轉換交替觀念，bait and switch， 是不停的，這種手法經營手法都是會是我們新的商品說明條例不良經營手法下面會捉到的。 第六種，bait and switch 是兩種，第六種來講就是我們是告這個家私商人，就是他講的是錯誤地接受付款，即是你會是我們是好好的，這個是萬多二萬元，全屋家私包了，你交了錢了，你交了的話，行了。 你等啊，我們會幫你量度過尺寸，是一個wrongfully accept payment， 這些全部是我們司空見慣的很多營商手法，現在都是在新例之下囊括了。所以各位如果是聽這個節目，如果是受害者來說，向海關檢舉他，報他，我相信海關是會依照新例 將這些人盡量檢控，繩之以法，將我們香港 一個購物的天堂的美譽全身帶回來其實黃國跟你剛才說得非常之好而且很清晰我自己覺得我相信我們作為一個消費者不多不少都實在受過這些戲不過有時老實實如果錢不是太多的話又怕浪費時間就算了很多裝修爛尾都是這樣的不過無論如何我相信其實我們在外地一樣有這樣的情形我都說奸商奸商全世界都有 不過相信消費者都要留意第一就真的不要相信世界上我經常都說世界上沒有那麼大的鴿或者八千萬給你不用抵押你有沒有可能除了去事人就不會有其他人可以還有如果真的發生任何的買賣的事件保持自己的單和一切的收據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是一定有幫助的是這個證據問題舉證方面但是不要因為是單據我遺失了 或者是我們說的口頭合約純粹是他口說我沒有第三者這些是很錯誤的觀念大家試想一想在世界上的案件有多少是有旁觀的證人如果說我有十個證人看著這件事這個一定是局我是官的話就想哇這麼齊數十個小矮人小矮人都有八個在這些情況之下<笑> 其實很多事情是口講口賠大家是明白世情是這樣演繹出來的不要因為證據的問題卻步這個是只要你是按實講出來來講法庭是會還你一個公道即是說講真話是很重要的口頭承諾一樣生效一樣是生效除了地產買賣因為地產我們逢親關於樓宇方面我們恆古以來十八世紀已經是一定要找 書面去寫其他的合約來說在世界上來說全部都是口頭的大部分所以不需要擔心這方面剛才你說什麼撤了那些人心很多時都是不可能寫定一張單不過有單就保持單否則一樣所有的口頭承諾都是生效的舉證問題的話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你說的是吹水或者真話或者各方面 其實在法庭方面我們會提得出的試想法庭做的什麼律師做的什麼就每天在聽大炮所以這方面很容易辨認出來的我想我們的聽眾一定可以更加精明而且你剛才說得非常之好證明消費者我們香港之所以在世界上還有不可改變或者不可代替的地位就是因為我們 這麼多人來買東西我們喜歡也好尤其是在內地非常多消費者下來就是因為我們真的一個很好的正牌盡量不賣假貨我現在只能夠說大部分的消費品都是給我們的消費者有信心所以如果我們被騙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我們自己有情緒或者金錢的損失但我想我們都要 愛護我們的香港一定要有什麼事都要站出來說話我相信是更加愛我們香港的一個做法另外一件事我想今天大班在早上的節目有說我們也是要追究的其實我們這裡就是希望能夠說我們的公義湯顯明這件案件當然全城就覺得這個說得肉酸這個傢伙真是令人很鬼氣憤今天我跟家人喝茶 喝茶的時候家人都說這個酒鬼來的除了喝酒其實他喝酒不關我的事但是他是超支到離譜而且他們的所謂籌作、玩樂他個人固然是失德、失衡但是最嚴重的就是影響我們廉署的你昨天說了那個招牌那個是幾十年來心目中的招牌 很辛苦經營和香港人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是很自豪的一個招牌這個招牌現在起碼我都經常覺得是崩了一忽而這個招牌的崩了一部分或者是信心要重建的話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廉署今次令人覺得很失望其中除了湯顯明自己做了很多不對的事分擔等等其實有很多報章或傳媒都是追訪的講述一個就是處處有穆非文的身影黃國彤你怎麼看穆非文先說你講過穆非文是什麼人物<笑> 大班昨天也說過穆非文其實就是劉太<笑> 我高攀不上這種人，我都不會高攀他，他就是我們政制事務局的副局長，劉先生是哪位呢？噔噔噔噔，就是劉光華先生。劉光華先生在政壇上非常著名，因為他是一個經常都可以變的人，昨天你就說忠臣不是異主，厲害嗎？但他經常都是不同的主，先是民主黨，很久之前，然後就民建聯。 接著就入了政府，現在就貴為我們的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劉太是新居何職？劉太也很厲害，劉太也是廉署的五大巨頭之一，他就是廉署的社區關係處的處長。廉署的ranking，我們所說的職級，有專員，下面有一個副專員， 接下面就有三個處長，廉署的五大巨頭，這位穆菲文女士，劉太就是五大巨頭之一。我們立法局的帳務委員會是有講到很多東西，但是沒有譴責這位女士。我們去廣告之後再分析。廣告之後再回來。 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D100自己有台。 90度不是很暖，90度是很辣的，你明不明？知不知道什么叫辣？捏to boil，差不多到煮熟，或者捏to long，捏to long，差不多long的感觉。D100自己有台，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詹瑞文、李丽蕊，戏剧之王，D100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五，清晨5点半到7点半，VOA新闻天地。上午7点半到8点，风波新闻。上午8点到11点，怪兽直播室，由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开心快活人、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杜文慧。下午2点到4点，西非里、郑敬基、西利妹。下午4点到5点，威色麻辣素、梁家权、杨英伟。下午5点到晚上8点，戴国民、陈凯琪。 黎則奮、鄧小雨、郭慶斌、黃秀平。晚上8点到11点，盧瀚系列、劉西良、邝永孫、周博言、探长、林记、周晴。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星期一、二、女王头、老衬底、谭雁彤、马小强、梁家权。星期三、一男一女、刘南光、何慕斯。星期四、五、东头湾道99号、花家姐、艾力力。星期一至四、凌晨1点到清晨5点半，停不了的金曲、随心。星期五、凌晨 1点到清晨6点，停不了的金曲，颜联舞，iPod Music Choice，Hong Kong，I like Hong Kong，D100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That's the place for you。咁呢个个人决定其实喺早喺较早嘅时候咧，一直都喺度谂咗好耐。咁亦都一直咧同局长同埋政府咧系有沟通。咁所以喺其实。 政治問責官員的加入的離開其實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是個交接是做得好，涉及刑事的指控之外，我們都會所有相關的人員，我們都會進行調查的。即是說可能最終可能有一些會是一個刑事的處理方法。 另外一些可能最終會是紀律處分的處理方法。中聯辦是在一個特區的情況下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交流，這些是不屬於干預。 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施华王国彤施华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是讲到我们的立法局账目委员会用了很重的字眼 去譴責湯顯明先生但是放生了字眼死不死得的就是我昨晚有聽的主席石禮謙先生就說deplorely condemned就是我們所說的痛斥這些比較很不開心感情上痛斥真的由心痛出來 我是譴責、嚴責各方面來講但是報告用這些嚴重的字眼之外亦都是在某方面我們是很質疑他是不是有沒有將應該譴責的人是全部列舉出來就好像施華你講過的位置 我想問一下你,可不可以用八個字去形容他這麼感情性,我又感情性是高高舉起,然後輕輕放下,說就說到好像很嚴重,又痛車,又這樣,但事實上似乎現在這個人 好像行都沒有爭辯過劉太他在裡面的職位是甚麼呢他是社區關係處的處長我們剛才說了他是五大巨頭之一除了專員和副專員之外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處長他為何這麼多人其他的處長就不追究又追究這位劉太呢因為他主管這個社區關係 處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就自己去改動一些事情以免用上這個酬作因為廉署規定酬作的支出是有限的譬如他曾經試過有一頓飯是110人出席的應該是一個應酬的但他改了一個活動 如果你改做活動的話當然是很大的支出跟籌作無關亦都是廉署有一張著名的表格我想大家平時就不知道跟八九有些聯繫就叫做五六九表格就五六九這個五六九號其實也是我相信做過政府工人都知道很多東西都要填表為什麼是這樣呢其實就是避免貪污或者避免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這張表格是說明你申請開支然後就等待批准<笑> 這張表格其實裡面也是寫明飲品你是要報上去的包括貼士和飲品都要報上去但是後來它亦都是停用了用了一段短的時間就停用了亦都是穆非文主事這件事件的 然後停了這個表格之後你都是要申報的我們香港最為自豪的就是規章制度你可能認為它煩但事實上真是一種制度亦都是廉署也開始在2009年7月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為了避免有人故意不填表就是修訂了常規就說明人均的酬作開支是應該是包括食物、飲品和小費 黃國彤我想問一下你飲品包不包括酒的呢正常人理解可能牽涉到我們有少少啤酒那些那些就叫做飲品那方面但不會是烈酒那麥菲文也是這樣說以社關處的我自己的理解就認為買酒的費用已經是獲得批核 所以又不是計入去酬作、飲品、食物消費的開支那裡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之後就會發覺如果湯顯明就是沒有穆非文這麼好的助手說這個真的很好的助手的時候我相信他很多事情其實都做不到絕對對其實整件事湯專員做了這麼多事情大家想一想 會不會是他隻手遮天之下做得成的？會不會是他一個人可以做得成的？ 通專員不是沒有省靚了我們ICC的招牌 他是將他打崩了一個國，他是將我自己覺得是一個人不可能做那麼多事，在這個我們所謂的樓台，為什麼他不會將這些事向專員指出，而去加以協助去隱瞞，或者是加以協助成為一個 由大化小然後成為希望大家看不到的事實，這些是什麼文化？如果下屬是這樣對上司不會指出來說，我只是想到一個例子，我覺得湯專員是將大陸的文化帶進來香港，令到下屬，我會想到好像我們四川薄熙來 王立軍進去，博先生你的老婆好像有事，鬥霸性和血，接著就是這些帶出來的大陸文化，香港是不可以接受的。另外我也想大家想一想，就是湯專員四川之行，他行程未定，為什麼我們特首會批准的？ 我們的前特首怎會批准的，沒錯啦，其實你不如去峨眉山橫店四川都是了，看賣紅貓，這些怎會批啊？這些其實就這樣，可能這次梁振英他不是日理萬機的，他經常掛著內交周圍騰，應該是曾蔭權，曾蔭權對不起，其實 當專員曾經申請過，當他去四川的時候，他向申請批准的時候，他自己當時沒有提及有麗江和樂山，所以可能其實特首當時真的不知道。而穆斐文在這個帳目委員會作供的時候，他也承認過，他說麗江是去麗江玩的成分居多，他明明知道玩的成分居多，而當他在申請批准的時候又沒有提及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你剛才說得對，如果沒有一個這麼好的助手，其實很多事情是推行不到的。還有穆斐文，他可以令到人家相當覺得他是憤怒和抵賴呢？ 有人曾經問過他為什麼取消這個表格5、6、9，於是他就說因為這個form的篇幅是有限，不夠寫。其實如果一個篇幅有限的form，你是不加10張的附件下去，就不是取消了它，這些很欺人憎的，我們說現在這個特區政府最欺人憎就是怎樣呢？ 不斷的語言藝術，不斷的砌詞狡辯，然後以為自己可以過到骨，但其實他對規矩應該很認識，因為他是一個相當資深的處長，所以其實整件事可以說，如果不是穆斐文的主導，我相信未必是主導的，或者是協助，總之整件事是大家去想，一件事情我覺得 一個人可以做到那麼多事情出來，匪夷所思，但在這方面來說大家會去想，我自己想找茅台的烈酒，在公事上大家去喝的話，其實一句我們經常說的酒色財氣，喝完酒之後就大家兩兄弟，兩兄弟，或者你普通話哥們娘兄弟，兩兄弟， 接著下面那就是什麼字了，這些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在這件事就是有關廉署這件事，我昨天看了南華早報，有一段是它的標題就 Police Watchdog Fugle 然後 Pool Fines， 它那段是南華早報是因為這個ICAC的事件 就是向我們的政府部門或者是跟政府有組織的，即是有聯繫的，我們organization，即是組織，那些團體各方面，就是發出100份的問卷，就問他們去外遊、開支、買禮物，以及他們的大家酬宴、entertainment、應酬各方面 是怎樣去花費的呢？ 100份問卷呢， 警監會那份就是我們所說的警監會，他就做出問卷得警監會回來，他就比較我們說是南組，就比較在警監會成立的時期應該是2009年，直至到上一年 2012年6月，警監會這段期間，即是他刻意2009年到2012年6月30日這段期間，亦都是我們湯專員，是任職ICAC專員的期間，警監會所作出的lunch的應酬是18次之多，唯一就18次。 但是在那段時期，我們ICAC做出的所謂的應酬的lunch是900，18比900，所以它的題目是Police Watchdog Fugle，Fugle意思是連結， 是一個我們ICAC所標題的連字這個意思。 我真的想問一問 你ICAC找烈酒去宴客，酒色財氣，不要說，你人家來的話，你給領巾人家做什麼？人家回到寫字樓那裡掛了領巾出來，不是說應該整個獎狀，然後大家是一個意思，你來過訪問我們，我們多謝你，我們交流過。 弄個領巾送給我做什麼？我戴著在頸上，廉署的，老廉送的，老廉的東西，正。這些你大家比較一下這個調查，我亦都很失望，就是100個問卷是去加分organization，但是只有一份會，而是人家是比較，就是我們警監會同期同ICAC湯專員同期 同一段時期，即是我再重複一次，2009年到2012年6月30日這段期間，警監會所作的真是溝通應酬是得18次， 而ICAC 你老人家做了900次， 你900次 都可以逆上我們的1比99，1比99，1比99，我經常聽見大班講的時候，我經常想到應該不是洗地水1比99，沒錯，沙士那時候1比99，估不到我們D100都1比99，不過應該情形會有改變，其實剛才我跟你講起一條領巾，我覺得領巾 都正常一點，起碼都是戴起來好像你這樣說，或者有廉署的標誌，但其實最不正常就是那些牛腩、魚蛋，還有品味相當低劣，特區政府什麼時候會變成這樣，這麼低裝，吃東西這些不是說這些街頭小吃不是有問題，而是你用這些去奉迎一些你的長官，實在上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其實在那些不是長官來的， 那些是應該是應為是未必是對口部門，可能是跟廉政拉不上關係，總之是應酬啦，人脈，總之人脈啦，應酬啦，但這些食物令到我們的招牌蒙羞，其實梁家傑也有跟進湯顯明買牛腩、魚蛋， 他居然還要申領成為廉署的禮物，批評牛腩、魚蛋不可能成為廉署的禮物，質疑是否只是湯顯明簽單就可以。穆菲文平時盡量協助人們去買這些東西，但當時毫不猶豫地說同意不應該將牛腩和魚蛋作為廉署的禮物，更加說這件事不是我去買的。 曾經任廉署調查主任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批評，他說穆菲文昨天的言辭是賴皮，而且全部都是找湯顯明來做擋箭牌。其實 他自己的批评林卓廷的批评就说穆斐文对汤显明的丑闻是难辞其咎的而且他炮轰穆斐文是违反廉署的常规将所有的事情委过于行政总部而整个账目委员会其实是向廉署的取证暂时告一段落会是再择日再审汤显明的而白允禄也在账委会聆讯之后表示 可能會就行政的工作程序再研究裡面的規章制度 不過問題我自己就覺得研究規章制度當然要 但其實廉署有相當好的規章制度 只不過他們敗壞了,現在可能要建設 問題我反而想追究究竟湯顯明甚至穆斐文本身是否應該有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呢黃律師你覺得怎樣我覺得是 正如你提及的位置,林先生應該是在裡面做過事 所有廉署的人員本身是很盡忠職守亦都在這方面有一個平衡作用岔開你先他是少數不過是最大的局這麼大鑊所以在這件事上現在新的白專員亦都是出來大家在電視上或者新聞或者電台上都聽到他是會調查這件事亦都是 可能看看结果如何会不会有刑事成分和纪律处分这方面我们批评的只是说立法局账委会所做的报告还有是否开脱了一些人大家去想根据廉政专员联署的条例下它是有些特色的 在廉署被调查的人或者任何叫过上去给证供的人或者是有关的人等亦都是不可以是对外是披露廉署是曾经向你进行调查或者向你进行就是套取口供因为廉政是一个很难去真是实行的事逢亲我们讲真贪污贪污是一个 最难打击的罪案因为贪污不会突然间说我和你一会儿下午去贪污一定是深思熟虑的一个罪行是一定是很well planned,我们即是说是有个plot,有个谋,有个阴谋的谋在这里,所以在廉政工作方面来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些特别的条例呢?就是 不会令到已经难去调查的一个贪污的行动再令它难上加难所以我明白白处长专员他是说这方面我们进行调查但是在调查期间是不会向外讲很多细节这个亦都是我们的廉署条例之下 很多证人你去调查或者被问过希望你协助调查这方面来说是要守口如瓶这是一个法例的规则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事实上廉署人员行动组其实是很醒目的因为如果你是早上六点多钟有人按钟的话一定是的因为在这种 刚刚六点多钟我们所说的清晨时分刚刚才是头脑未清醒的时候是最好问话时候所以这个是行动组不是小心的我想清者自清这个行动组的手法亦都是可以大家见微知著就是对于廉政工作的落实 以及如何查出贪污的存在,其实是存在某些程度,比我们刑侦方面难很多倍。 黃國棟剛才你講起你就講起一些法律知識給我們聽。但我自己就比較感性地這樣講，我們現在年輕的一代，我相信覺得廉署或者廉政或者廉潔在香港是好像空氣那麼自然的，但其實我相信我和你在小時候根本都知道香港不是這樣的。我小時候的警察是可以到處吃東西就不給錢的，剝了頂帽，擺東西給你，是很噁心的。 正常到我們做小孩子是覺得警察是這樣的，甚至我們如果家人有人入了醫院給錢那些阿嬸，甚至護士醫生就未見過了，醫生就未見過要去行賄，根本那時候很少見到醫生入醫院，見到阿嬸和護士，如果你不給錢的阿嬸，可能就不幫你去倒屎倒尿，或者不幫你換床單等等。 當時我們入到公立院，現在各位朋友我們要知道是覺得是很正常的，是要給的，你不給家人就會沒有比較好的待遇。我記得那時候六七十年代，這個在香港是非常自然的，我們每一個小朋友或者大人都覺得社會是這樣的，所以我們現在看回東南亞甚至是中國內地，我們都知道這些就是我們香港過去的現象。 我們當然不希望這件事繼續回頭，俗語所謂回堂，真的很嚴重。但事實上我們一定要警醒，還有我們一定要自己起來，像剛才黃國彤這樣說，商品條例如果他不依從的，我們走出來要告訴有關方面，我們覺得社會不夠廉潔的，我們可能要去舉報。總之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我們的最珍貴的香港，還有想起以前我們是不容易地走過來幾十年，是慢慢一步一步地 建設所謂廉政，每一個市民或者政府的職員或者我們的警察，我記得那時候廉署還要是如果是還要放一批特赦一批的貪污的警察，因為剛剛成立的時候，整個社會的盡情之中貪污是其中一個毒瘤，但這個毒瘤就是會是經常存在的。我們香港廉政工作做得很好，也都是引以為榮。我自己在外國生活，我亦都知道 外國都是當然是主張廉政，在澳洲完全是有一個完全一樣的名字，都是叫ICAC的。其實就真的防止貪污在全世界都是很重視，還有用很多的力量去防範的。我自己親自看到香港由一個有貪污的城市變成現在是相當廉潔的，現在又好像是慢慢跌下來，我相信這種痛心，我幾認同這個帳目委員會，它的痛心是真實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痛是看著由壞變好，現在由好似乎又走回去一個回頭的話，這個我相信我們是不容許的，但是有這個苗頭那裡恐怖，是不是？這個苗頭來說，我們絕對不可以讓它萌芽，我們也絕對不可以 給他所謂的責狀，最近我們說有湯顯明，然後有穆非文是有責任，不多不少刀，然後有我們最高的高官許仕仁，這些其實全部都是讓我們敲響了一個警鐘，告訴我們香港不是昔日的香港，或者我們昔日的香港是用很大的力量去保守保衛捍衛著的一些 我們這些真是核心價值，那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好好地去保障它呢？黃國彤有什麼？我經常掛記住有句說話，創業難，守業更難。真的。是啊，在我們這麼辛苦耕耘的一個香港，由百年以前的一個小小的漁村，由我們上一輩一種過客的心態， 直到現在大家是本土文化，本土的認識，大家的歸屬感，這方面來講，絕對是我們先賢 以前的港人很多辛苦的耕耘流下来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和一个我们大家很热爱的香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是要我们大家携手协力去守住这条街。 這條界來說我都是絕對是，我們亦都是絕對覺得，我想說多一點，就是我們香港本身來說，這條界仍然在這裡，這條界是沒有糊塗的，只是有少少是花花地的，但是怎樣守住呢，就靠我們，我對廉政人員和警務人員，我是絕對有信心的。 但是廉政本身来说，他有些政策就是他是act on complaint的，是投诉他然后会采取行动，就跟我们警政是自动采取行动，有少少截然不同。在这方面来说，我们对我们的廉署是加以支持，对我们的执法部队加以支持，还有也要监察，我们要配合他们的调查，我相信 希望能够继续，我们新闻之间，各位听众，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只是大约只有5-6千人，我们50万的听众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的人成为自己有就等于1比加9，就等于1比加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即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 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DBC的本金那4000万 已经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几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即5000万，这1000万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D100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 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 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 无言感激。 每天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自己有台，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D100自己有台，向上游。 人性的内心就是一种叫做unfinished，其实你的内心就是想捻死老细，现在就是竟然就是有人是做了它出来，这个直情是超现实的，唞啖气又再来过，都要有一些是阿Q精神，工作不是事不拿来事批，而是工作背后有这么大的光环的意义。D100自己有台，星期日下午4点到黄昏6点，司徒永富、何凯婷主持，向上游。 快点买票啦！D100 庆爆一周年， 爆！ 门票在购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个1533 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 d100.net d100.net 查询详情 d100自己有 庆爆一周年大会演 12月28号29号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 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 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 买票最好用现金啦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這個個人決定其實在早在較早的時候一直都在想了很久亦都一直跟局長和政府有溝通所以其實政治問責官員的加入的離開其實都是很正常的只要交接是做得好涉及刑事的指控之外 我们都会所有相关的人员都会进行调查即是说最终可能是一个刑事的处理方法另外一些可能最终会一些纪律处分的处理方法中联办是在一个特区的情况 底下作出一个正常的意见的交流这些是不属于干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施华王国彤 好,回到我們的風波裡的自由風 希望各位聽眾,如果你對我們的話題有興趣 或者對我們有任何事想跟我們分享的話 可以待會打電話上來是 1831139 剛才我們講過我們很珍惜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政府部門 我們很希望它能夠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 真是一個廉政的公署 我們不如聽聽白雲樂 涉及刑事的指控之外我们都会所有相关的人员都会进行调查即是说可能最终会是一个刑事的处理方法另外一些可能最终会一些纪律处分的处理方法我们的调查是全面的 即是说包括社关处包括行政总部可能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士都在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初步的评估就是说未是严重到需要有任何人要即时停职 廉署是密實實的,但希望他們真的執行廉政的精神來徹底調查有關的人員。另外一個,我連續三天看了大公報,對泛民的普選提議,用一個相當嚴厲的辦法去 告訴我們香港人普選應該是要有他們的規定普選是一定要選愛國愛港和不能夠跟中央對抗的人其他的一切想法就不用想我們不如聽聽信報的主筆林恆子先生講公民抗命<音樂> 林宏指在今天他的专栏里面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及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上星期高姿态访港三日，不少人都认为他此行其实是要为12月启动政改咨询前夕就是要先行定调而来的。李飞离开香港回去北京之后不够两日，港澳版就证实了传媒所透露的一则新闻，就公布他在2008年退任的前常务副主任陈佐义将会牵头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网罗中港学者研究港澳问题。这个名义上和智库相近的非权力组织，由于陈佐义过去对香港事务曾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今将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列为他们的首要课题，就不能不令关心香港事务特别是政改的人是警惕起来了。陈佐义当年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负责特区主权移交事务的时候，曾经炮轰港英政府的福利开支花费过巨，而将导致到车毁人亡的言论，就给香港人留下一个不义相与的印象。他的出现与争取真普选的泛民中人来说，就更加会是更烦更乱的兆头。有人认为中央是准备透过快将城市的研究组织在政改上架空特区政府，扭曲或者淹没港人的意愿，为北京务求一切受控的鸟笼政改鸣锣开道。这个林宏指认为不是没可能的推测来的。香港的政改咨询行政长官迟疑闪避，但北京的退休干部就统率民间学者一涌而上，香港再没有河水不犯井水的烦恼了，因为这里只剩下一塘浑水。特区政府一届比一届难以服众，制度倾斜，自视失准，另一班仍然有政治色见的香港人认为未必能够完全依靠基本法的保障，议会投票机制的机关算尽，加上议员选举的越来越不干净，管治向来清善的香港越来越没有秩序规矩，所以有人感到政改咨询不能够推敲出一套较为有效、真诚、较为接近真实民情的方法的话，即使明知冲击基本法是触犯规条，也都要公民抗命，而占领中环行动就是由此开始构思的。林宏指说，准备公民抗命的人，他的和平示威如果遇上镇压的话，也都已经早有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准备，任拉任锁，这个是将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也都是不少香港人既呼吁同情，同时也都甚为惧怕将来会出现的场面。 刚才我们大家听了信报林恒子先生一边语重心长的是指出，我们香港人可能要进行一些行动，会是公民抗命，那就也都是指出我们国内的专家已经是组织了很多会啊，然后网罗所谓的学者，然后以意见一个 opinion leader 一个意见领袖的身份，是将我们的来紧的十二月的咨询呢，可能会是架空了，可能会给我们很多指引，等我们自己去却步，等我们自己去固步自封。所有这些一切的做法，我自己是觉得你是不是太小心眼呢？你是不是太过是真是容不下一些东西呢？我们讲紧个占中，大家睇下泰国做嗰啲系乜嘢？系占种，占种嘅意思，佢真系去围住政府总部，希望去瘫痪政府总部。占中系乜嘢事啫？占中会唔会影响成个中环商业区啊？唔好夸大其词。不要危言耸听，我们所说的占中和占种根本是两件事，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占种。占中也都说得很清楚，占中是一个表示，一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后面的目的，我们表态是一个 mean， 但是N是什么呢？ 目的是真的希望落实普选， 而这个普选是大家一个准则， 放之四海皆准的， 不是说你在自己的基本法的无字天书下面， 说这些是我们基本法的精神， 这些框框加上去来说，香港人不是傻的，香港人是大家去听、去想、去客观分析的。闭台D100所做的职责，亦都是呈现事实，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分析。占中和占种，太过占种，截然是两回事。占中，如果大家真的想清楚， 是我们追求民主一些人士自残，是自己去希望能够焚烧自己去引出一个共鸣。在占中的计划之中，我相信是行头或者是真的会是参与的，除了是我们广大市民之外，亦都会有很多专业人士，其中专业人士 当然是包括律师，亦都是包括医生、工程师、各方面会计师，所有所谓的专业人士，即是我们专业人士在社会上可能是拿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是很辛苦的，真的做到。我们亦都觉得是一种时候是回馈我们的社会，走出来的 全部会是一些大家知道的专业人士，在占中之中只是赤裸裸地走出来，你不用找解放军，你勾我，你拉我，我怎样还手，几十岁大家都是不是，就走上去，即是自残，即是会是表态，是希望是有少少焚烧自己， 令到大家醒觉，我不敢说是一种火凤凰，但是是一种开始烧自己了，希望提醒中央，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客观又价值和真正的普选，这个是你承诺我们的，是你答应我们的，是基本法讲的，写了出来，中英联合声明也有， 固定了去下来的，但是问题就是林鹏子先生刚才那篇文章讲到，不是河水不犯井水，现在变成了一趟浑水，就算我们各位朋友在听我们一路讲的，你不关心政治或者无所谓，觉得我继续这样生存，但我们的生存空间的确越来越小，我们甚至有些基本的衣食住行我都是觉得越来越艰难，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会发觉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没有普选而造成很多很多的一系列的恶果而引致的。 而黎則粉先生今天在《蘋果日報》裏面的一篇評論也講到， 李飛之行和全國港澳研究會等等一系列在中國好像是對我們現在的普選一定是要插手進來干預的時候，泛民的反應好像是過分冷靜的，我想 黃國棠剛才說得很對，我們現在人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做，我們那些領袖又好像現在是很冷靜，又好像沒什麼反應，或者佔中也是其中一個行為，但是我相信佔中除了是黃國棠剛才說的自己做火鳳凰燃燒自己，他後面必然要有廣大的群眾，如果只剩兩三隻 鳳凰也好，小雞也好，什麼都好，很快就燒完了，還有 这些牺牲是不必要，而且是一定达成不到的，如果人数太少，所有东西要去争取的都是要有广大的群众做基础，所以作为我们香港的一个市民，我们真的要好好思量一下我们将要去怎样做，如果 普選是一定是沒可能或者現在是有這麼多的阻滯的話我相信我們必須要作出選擇我只能夠說黃國彤我自己一向都是說世界上沒有恩賜的你不爭就沒有了雖然這些東西是寫了出來你剛才都說了是寫下了答應了不過原來別人不給又或者加很多條件又有很多篩在篩我相信我們要作出一些反應如果你不作出反應那沒辦法我們就唯有是今生命底 未来的局面就是任人话事任人如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在谋事方面来说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可能成事在天所讲的天就是我们的中央政府这个我是会是这样看法因为基本法 就好像李国能大法官所说我们始终承认基本法最后的解释权是在人大常委的但是你真的希望我们的上天希望我们的北大人看看我们香港的黎民要求是什么我们要求的不是过分的东西不要将占中打成一种非法的动作我们怎会像泰国那些去占种你会看到占种那些人走出来不过是赤裸裸的一群走出来你想怎就怎我是占的而且这个是不是真的好像占领包围那样基本上我不觉得是占领的因为如果是来者不拒来参加我们的大佬我怎么占领 来了大家兄弟来了我怎么占领你看看泰国那些全部截你水电哥哥仔你不用喝水没电这些行为香港一定不会的如果是占中真的有那天的话只是一群市民一群专业人士大家走出来静默默地就在这里然后我们不会霸地方的 你来吧我不是说不给你来你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还有黄国彤你说得很对城市既然在天的话我不会说认为天就是等于中央政府我觉得有时候的事情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成功或者不成功但是起码我们会跟自己或者跟我们的子孙说我们曾经做过我们付出过我们都争取过你不争取一定没有争取都不一定有不过 起码应该要去争取所以应该要做不如我们讲讲我们都是很热门的话题黄国彤你想跟我们聊聊有什么好讲呢就是我们今天都是讲由头都是讲一些人物也都是我们有讲到首先就是汤衍明专员也都是有讲到李飞主任也都是有讲到中央的很多暗示指示推论是怎样无可避免的我们都要讲讲许仕仁许老爷许仕仁先生昨天我们也有讲过被高院攀令破产但是也有些疑团留下来的疑团就是其中一个债权人一家银行 郑经汉先生是很熟悉的到现在都是委莫如深不知道借了多少钱真的放了实质上放了多少钱给许先生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会想就当你是做一个无抵押的借款的时候一般我们是会审视你已经是外面债欠了多少钱就是我们所说的还原报告书 这个还原报告书无疑是一个私人的私人里面所说的资料但是我们在考虑这个文件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是金融界或者是财务公司那些放款人是应该知道一个申请人他本身是欠多少钱的当然了这个是所谓我们可以容许的比较是私隐条例之下 容許你會得知這些資料。 不過據傳聞傳聞而已，因為好像你這樣說，傳聞他是欠東亞是6000万，只是東亞而已，還有當然有其他的種種的債主，加加埋埋有7500万左右，真是對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 而 他人工不是很高，雖然他人工高，但是相對這7500万來說不是很高，他直至現在都是退了休之後拿長俸，每個月是8万元。我想問一下你，黃國彤，如果你得一個月得8万元，你可不可以借貸 一個月8万元？很多的， 是很多， 很多的，都即係可以。 如果你想去借錢借7000万，我想人哋一腳兜你出去，即係除非你有其他嘢啫， 有其他嘅 patching 啦，有其他嘅抵押啦。 你冇你一個月你得8万元退休金，仲有你年紀咁老啊，唔係話你啊，即係呢一位許氏人啊，即係許老爺65岁以上嘅長者，仲係得退休金，人哋點可能借俾你？即係如果你冇抵押，除非你有好多嘅資產啊，好似大班講話磚頭啊等等，咁啊另外一回事。不過而家據講咧，佢冇個，佢冇乜。物业添噶喎，咁所以咧呢一个系我哋觉得系即系一件匪夷所思嘅事咯。 因为我哋除咗睇下你欠几多钱之外，嗰、那个还原报告，我哋仲会系睇下你个供款嘅能力系几多。咁啊，即系你如果你系8万元，咁我谂供款嘅上限嚟讲就系70%啦，系咪你收入？咁但系即系你咁，如果你70%嚟讲，你剩翻啊8756。即係個最多係供56万，又56000一個月。咁你56000一個月嚟講，你可以借到幾多窿呢？咁呢個大家計下數就知道，即係喺呢個我哋所講嘅私人貸款呢方面，係咪有越規嘅行動？或者我哋金管局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这件事？ 其实昨天我们都讲过，不是说许氏人就他肯借，那人家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家肯借给他啊？嗱，好像你们你和大班都说，如果有人肯借实借，这么着数的东西当然是借， 是 吧？是啊。但是为什么一个上市公司来的这个银行是啊，就是有小股东的利益在里面的，为什么他可以借出这个大额的贷款呢？那 这个无抵押的贷款。 是啊，那即係咁大嘅份額嘅咧，咁呢個基本上係一定係啟人而鬥啦，呢個係冇唔應該係冇疑團嘅嚇。 係一個我諗係香港人會比較即係想知道實情啦。咁喺呢個破產事件咧，或者大家當係一種通識啦。咁就當然啦，就係呢個係一個債權人去申請破一個人嘅產嘅，咁就。在破产方面，我们可以债权申请，也可以是即欠债人自己去申请的。那许生就不去自己申请，那是债权人申请。那为什么要申请呢？到这个时刻去申请呢？那时间方面的吻合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还有如果是你欠钱你自己去申请的话呢，那你最少要给10000多元的。因为香港破产处的行政费用是10000元，即是 10000多元是申请不到破产的。 即是你要即是要给这个手续费。我们所说如果你自己申请破产。 我想起呢黄子华，我曾经看过他一个 talk show， 就是说我呢就想卖了我层楼，我是负资产，但呢我就要给很多钱去赎回层楼，然后才可以卖我这层楼。所以呢就那天呢笑到我真的揽住个肚。原来呢我们说变成一个负资产之后想卖了层楼是不行，因为你欠银行钱，你卖了层楼还欠银行100多万，譬如说层楼本来买的400万，现在剩下200万，我又借了银行几百万，我想脱身也不行的，因为你还要还回那条借银行的数，因为你卖了楼之后还欠银行200万。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个情形就是这样，就好像你刚才说我想申请破产，不过原来我没有10000多元，所以我申请不到的了。 是咁，你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破产的行政费用，即大概是应该是9000多、10000元，咁就要交的。咁许氏人先生即这条数都不用交啦，因为他是被申请破产的。咁我们在点解是在这个程序之中，我们看不到实际上欠银行多少钱呢？咁就因为现在的破产条例呢，我们改了的。如果是我债权人来讲，我是申请你破产，我不需要赢了官司然后才申请你破产，我可以出一个破产通知书， 我会进行申请破产高等法院会看看所谓的债务本身是否一个实数还是生意上有争拗的数所以整件事之中你未必看到欠的钱是多少因为也无需给你知道但是法官会知道当然当事人会知道这是其中的疑团为什么 我们公众不会知道的失数因为不需要有了法庭的判决你欠多少钱然后才申请破产现在可以给一个破产通知说我是申请你破产如果你不还钱的话这个通知之后就进行破产的程序第二方面我相信是我看报纸是 很多人都关注许先生应该还牵涉到有些案件这个案件破产之后还会不会可以请得起自己私人的律师是不是一定要申请法援然后有律师代表他抗辩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昨天和大班也在许先生的破产事件上有少少不同的见解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可怜的事只是pathetic有些是可悲的情况但我不会有任何的怜悯理由就是很多人破产之后仍然是大摇大摆 仍然是很多东西可以享受在一个破产人被破产之后原则上所有的财产和一切的户口都会删除只剩下一个户口那个户口是由我们的破产管理官我们的official receiver会接管的然后看看你有多少钱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會留下大概8000多9000元給你作為個人的使用但是實際上你會看到很多破產人士又去旅行又會乘會不會是艦船下面都有三根釘呢收起來應該三根釘都不收得埋很推的考的不過就可能很多朋友請他請你搭的士請你去旅行請你喝紅酒可以很生活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其實真是挺諷刺的在2007年許老爺去試人跟李國寶一起拿了大紫荊勳章然後他現在居然被李國寶的東亞銀行追債亦是香港歷史上最高的高官我相信有聽眾對這件事可能有自己的意見現在在電話上有一位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王國彤是司馬好陳先生你好多謝你我想有法律意見問一問王律師就關於許氏人那件事譬如我是東亞銀行股東之一可不可以質疑他主席為什麼你無底押可以借那麼多錢給那個債仔還有他有什麼能力還到錢呢可不可以股東質疑到那個主席可以的這個是怎麼途徑做法呢我相信是 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之中绝对可以提出这个质询提问质询我也觉得其实有些事情未必是一定是有私的但是澄清了它蚕食了之后大家会开心很多他解释到为什么不要看压制那么多钱是不是 銀行借了很簡單第一你有抵押第二看還款能力第三看你的份職業會收多少還有你外面的借貸記錄一定查殺所有東西給你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銀行 你做出什麼來得到什麼果那麼簡單 但問題是我覺得李國寶這個要解釋，譬如有股東大會，譬如要質問他，要解釋，喂，我的身為股東，你不可以把錢打到街，是不是都借給別人，喂，跟你的關係又借給人，沒有抵押又借給人，沒有辦法，你借給人，你現在是上市公司，是不是上市條例監管的嘛，你是不是東亞銀行的股東，陳先生？是啊，那你是，咦，那你應該去開股東大會去諮詢一下，沒有，一定，我想當時一定會有人問，除了問之外， 還有什麼途徑呢？有沒有權力？譬如當件事發生了，主席有失當行為，是不是要罷免他呢？或者要處分他呢？這個是我們要看事實的證據方面，然後作這方面的推敲的。那你要解釋理由先，讓他合理滿意解釋股東先說，再報行動。這個是 大家會關注自己的權益，我覺得這是絕對合理的要求。劉遠哲什麼沒有抵押，沒有還款能力，什麼都沒有，那麼大年紀，你憑什麼小數目，不是三幾十萬，不是三幾百萬，是七八千萬，是很龐大數目，他做事做了白水還不到這條數的。 陳先生，我好像昨天也有說，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許仕仁作為一個這麼聰明的人，特區裏面的極其的精英，林老可以說得肉酸一點不覺得勢，最主要不是錢的問題，身敗名裂，而最重要是他非常令我們香港市民失望，因為他是我們香港人培養出來並且信任的一個精英，亦都是代我們香港人做了很多好事，又擊退大惡，但是 最後居然是這樣來到有這樣的下場，我絕對不是同情，但我覺得他非常可憐，亦都是非常可惜，亦都是令香港人很失望。 因為這件事除了許仕仁問題之外，借貸公司，除了東亞、廠銀行或者收銀機財務，那三間都有問題。當然啦，你背後有什麼，為什麼可能你是因為背後有什麼輸送給你，所以無抵押借款給他呢？ 質疑你的懷疑，你的合理懷疑，對不對？沒錯，我們一起監察。陳先生，請問一個十萬問你，還說了一個話題，關於佔中。其實我覺得明年的佔中機會很大，為什麼呢？因為現在說明了李飛、國務助理、左仔、左報、全部都說了法律規限，是保供問題名。你只不過在一個提名委員會加大民主成分， 很簡單，譬如說原本簽約加到千六，千八啦，千六啊，千八啦，給多些份數的民主你，但是怎樣選都要經過提名委員會篩選過，才出到來。 加大人數都不表示增加了民主成分。沒用的，沒用的，加大沒意思，等於那時候超區議會選舉，五席民選，你都沒用的，五席功能。 是沒有意思的。陳先生，你會不會支持，好像黃國同這些說明他是走出去的一些人，你會不會支持他，甚至你會不會參與這個佔中？陳先生，我想不單止我會參與，我會勸我家人，能力的人，我們和平，我們不會做暴動。我們絕對和平，是不是？很簡單， 那時候2003年為什麼搞這樣，我們只是走出步，只是給他宣示，我是不滿意的， 是這麼簡單，給他訊息你。近年我們的遊行人數可能都沒有50萬，但也有30-40萬，好像一些回應都沒有，那怎麼辦呢？加碼吧，不行的，現在的政府你沒有80-100萬是不會動搖的，加上現在大陸的思維越左越極權統治，那時候都這樣。 現在你沒有超過100萬，我想上高都不會動，肯定沒有，肯定不會動。我怕他100萬他都不會動，如果你就這樣走完之後回家，那他都是見慣了。我想你起碼要達到100萬，起碼80-100萬這個人數，之後機會動搖到，做少少事，如果不是，我想你40-50萬現在是沒什麼用。見慣了，好，多謝陳先生，因為我們有下一位的聽眾。 其實我們是被迫佔中。 絕對是，谷先生你好， 你好，谷先生，清不清楚啊？清楚啊，谷先生，我現在想回應黃律師和你，剛才你說警隊和 你怎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廉政公署我一直都是相信的，廉政公署那些廉政，但你現在不是，你現在出了一個官，專員是違規的，這個都是不是問題，十隻手指有長短，是不是？這件事是很大的事，忘記了，我現在很簡單問你， 獨木都難知大廈，這麼多事情發生不是一個single instant，不是一件事，當我們說一個偶然的事件的時候，絕對可以推敲出來，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這不是一個風氣，這可能是一個人可以做到，但如果這麼多件事，那麼多件事的話，大家會想到，咦，一個人不是隻手可以遮天的，你說獨木都難知大廈，這麼多事情發生不是一個single instant，不是一件事，當我們說一個偶然的事件的時候，絕對可以推敲出來，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這不是一個風氣，這可能是一個人可以做到，但如果這麼多件事，那麼多件事的話，大家會想著下面一句就是什麼？ 群策群力，你都群策群力就好負面的，就是成班人在這裡，會不會是有件事是很多人是你遮住我，我遮住你，就像打籃球，你遮我，我遮住你，然後後面那個就衝攬呢，就衝上來呢。藍王國同學，我聽完你說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的，我其實剛才第一就想監守自盜，你自己監守自盜當然是不能夠服人，第二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言，我們現在的人喜歡說一些古怪的說話，其實就是自從梁振英上了台之後，歪理連篇，語言藝術日日層出不窮，聽到我們現在 好像已經沒什麼感覺，所以我經常說是非已經是非常顛倒，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相信我們各位聽眾或者我們都用我們的責任去追究他們，希望能夠有刑事追究或者是不要就這樣輕輕放過他們。調查，思華，其實這個語言藝術，我昨天有說到跳船，我真的很過癮，梁振英特首會這個一個無縫的結合， 我自己聽了之後，我想到什麼？你傻的，你說的 穿梭機嗎？穿梭機就真是無縫的接合。你這些語言藝術的話，我覺得是一個反而是我們是否在考驗定式？選異人，不是許氏人，是選異人。 建屋三十之后，有几多是由地产上到去的？我想真是数得出来。香港的就全部差不多全部都是。全部的地产出来的，人家什么概念？各方面，即是你去看到人家不是地到出来的，大佬啊。即是如果是地产出来的话，你根本是香港的民脂民膏生长出来的。而今日的楼价高企，你生你可以即是讲到是不是产霸权，因为这个是政府土地供应各方面。当然解决土地的问题一定是供求，我是绝对是赞成供求的原则。但是大家想想，地产商起了楼之后，窄货期货居期摆在那里，然后看着时机放出来，放着二十个楼盘，不是楼盘，二十个单位看看先。然后二十个单位抢购了之后，再增添三十。但是加了价。然后三十之后又添多少？全部我们讲土地方面的供求是政府，但是单位方面的供求是你拿着。几时推出来销售是你拿着。当我们讲我们的起地的面积的时候，曾几何时是你所讲的环保花园，你所讲的区落部， 很難計算的連定價都不是預早知道早上拍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買樓我未見過這個情景其實黃國彤你說得很對剛剛在灣仔的喜會剛才你說得非常好最初就開始是220伙居然有4000多張票入差不多19%的機會才有得中 接著他現在是加推第二批和第三批而全部都是加了價的剛才你說得對以前還有內部銷售的是啊以前還有現在他就是催谷他首先放少少就便宜少少接著遲些又加少少遲些又加少少 的確是的如果是政府肯大量推出這個土地的話都是因為供求關係都不會至於樓價那麼瘋癲但我們都知道香港沒有地產霸權我相信傻的都不會相信好像你這樣說賣樓是賣到窗台比大的房間還要房間有些地方他是計算進去你的使用面積你剛剛一個人躺在雙台根本不可能在那張床但你一定隻腳浪了 不是你又睡不到可能整個身都要躺出去因為有些設計擺來擺去都擺不到你除了躺在那裡我相當多的朋友是在窗台那裡再伸張床板出來加闊去就做一張床要不然根本就不可以在裡面住的種種的情形我自己相信他說什麼我們香港人現在都不是那麼天真那麼傻的而其實我們香港人可以說就是為了一層樓就是為樓死為樓亡還有就是城市 就是這樣服侍層樓所以香港中文大學公佈了香港中大的香港生活質素的最新調查我們香港人真是慘我們說我們沙士時期是很慘的我記得當時在街上冷清清又沒有人於是又怕死又死了299人沙士真是令我們香港人 很難忘的一年那年甚至是我們很愛的一些藝人跳樓、死這個是我想我們香港最可悲、最黑色的一年但是原來根據最新的生活質素指數的調查 香港人在2012年的生活質素原來比2003年沙士的時候更低 只是有102.97 這是一個基數 以2002年的基數就是100 排在近十年來的尾三而最差的就是市民負擔物業的能力的指數更加是連續三年出現負數破十年的新低學者說本港的樓價已經高到脫離現實犧牲了整整的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我們昨天也有說到年輕人如果你讀完大學還要購買婚這個是提議的不知道各位聽眾有什麼意見就是說我們年輕人昨天我們有位聽眾嚴女士令到我們是觸動的就是說年輕人我們究竟年輕人應該怎樣走你讀得書多反而可能對自己是一個負累還有其他的指數就是 空氣質素、空氣的指數和失業率都是不高的最差最差就是負擔物業的能力的指數是錄得負3.46分 2002的基數是4.76 我們這次就是3.46 而實質的租金指數也是創新低的總之整件事就告訴我們我們現在的生活 可能比2003年無論是空氣的質素、居住樓宇、租樓、買樓 都是生活質素走向下 我知道我們人生的目標 如果我們知道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差 黃國彤你會怎樣呢? 我經常覺得香港人的要求就像我們說過其實是很低的因為我亦都覺得是 買樓你可能是擁有物業 可能你可以說這是一個privilege 一個特權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但是我想有瓦遮頭沒錯住是要有的是一定要有的你現在很多的指數司華你都說得出來我們不知道我們會是 買不買到樓,有沒有得住,這是大家很擔心,也是你會不會成家立室,你跟個愛人或者 太太或各方面來說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地方住這是一個很影響的因素當我們大家除了看生活質素之外我們看Quality <為什麼>大家不開心很多因素就是我們所說的我們D100其實在說很多東西就是這些因素來說我們大家要看看怎樣解決它解不解得到我永遠說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們小時候香港都頗窮一樣有很多人擠在一間屋我小時候住整家人住一個房但問題當時甚至有很多大陸的移民一路跑下來我們真的看到我們自己很多親戚送東西吃去新界的地方接濟一些我們不認識的人問題就是我們會覺得香港是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我們雖然是艱難但事實上當時的追打感覺是有希望的即是覺得我們的生活不是特別好但小時候不是覺得很慘只是覺得生活真的慢慢好香港是慢慢乾淨起來香港是慢慢廉潔起來而且我們真的一直在長大讀書都是覺得這個地方有很多的缺點但在進步之中因此我們覺得我們的未來是有希望有希望的人生我想才會快樂一點現在昨天我們有聽眾或者我們現在見我們的年輕人很多時候不快樂可能我們就是沒什麼希望不如這樣 新聞之後再來詳細談談同時我亦想指出很多不快樂的因素各方面來說這些是我會歸咎於地產霸權我會歸咎於我們特區政府所做的事我會歸咎於很多社會環境做我不會贊成李先生所說的 那個時代就有村膠花現在村什麼膠花勤力一點就一定對不過問題是不是因為他們不勤力呢有這樣的影響呢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如這樣各位朋友打電話來我們一起聊聊我們的電話是 D100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點由梁智德報導新聞 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接受內地南方報業集團訪問時 首度談及長子李澤鉅在1996年被綽號大富豪張子強綁架的事 他說張子強要求20億 他同意但說現金只有10億 又說可以到銀行拿錢李嘉誠又曾經勸對方拿了這麼多錢下輩子亦都夠用趁現在遠走高飛洗心革面做個好人如果再犯錯就沒有人可以再幫到他李嘉誠說張子強後來又來電說耗到輸光了錢請教他什麼可以保險投資李嘉誠說只能夠教他做好人又叫他遠走高飛否則下場將會很悲慘 本港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氣溫下降 天文台在下午4時20分 發出入冬以來第一個寒冷天氣警告 天文台說,今晚市區氣溫會下降至12度 新界再低幾度 預計明天和週末天氣仍然寒冷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說 医管局专科协调委员会开会讨论为高风险儿童补打1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听日或者后日会公布相关的接种安排。对于有私家医生担心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订货和运送安排，高永文说政府有恒常机制向药厂订货，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他说政府根据合约定明的价钱向药厂订货，目前会按照原先已经订的疫苗要求药厂提早发送，政府稍后会联络私家医生了解他们有什么担心。海关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经营家具店，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未能够如期向订购家具的消费者交货。海关说早前接到市民投诉，涉案的家具店不断接收消费者的订单，但是就以内地厂家事故等理由一再拖延送货的日期。家具店在9月全线停业，没有安排向客户退款，其中6宗个案客户已经全部给了钱，合共涉及42,000元。海关说连同消委会和警方一共收到200宗涉及这间公司的投诉，涉及的款项超过140万，被捕男子获准保释。继美国之后，日本和南韩分别派出飞机进入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自卫队飞机在未通报中国的情况之下进入中国划设的识别区，中方未有反应。朝日新闻说中方战机没有起飞应对。菅义伟说中国划设识别区之后，日方一如既往出动警戒机监视周边海域，不会因为顾及中国而改变。南韩国防部亦都话，星期二曾经派出飞机飞越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事前冇知会中方。在财经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报6653点，升4点。美元对部分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2.24，英镑系1.634，瑞士法郎0.906，澳元0.914。加元1.058，新西兰元0.816，欧元是1.359。至于天气，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3至4度，预测是天晴，晚间天气转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啊，位置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对开快线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啊，而家一带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咧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跟住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下角道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就排到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仍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就在骏发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翠峰台去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03年起制造的石油气和4和5座位的士，以及是08年起制造的石油气小巴，都可以向政府申请资助更换吹废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D100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讲真话， 行公义， 康怜悯， 自己有台，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100万嘅问题。 想揀教育、常識、新聞資訊定娛樂情報嘅問題咧？ 答乜都得。 屋企装咗 i3 智能通讯服务，有齐生活百科，部主机配合无线 WiFi， 就可以透过 Google Play 下载超过500,000个自潮 Android apps， 仲有多元智能系列嘅剑桥英语添啊！ 冇错啦，无论室外定室外，要揾教育、娱乐、新闻资讯都咁自在。 哇，咁你实赢啦！ 系噶，仲可以用 i3 收睇 Now 精选台，去 Move 音乐库登记下载听歌。 i3 仲可以同其他 i 或者 PCCW 网络嘅手机进行无限本地。视像通话， 快啲打呢个电话2888-1888，揿三字或者去 PCCW 专门贴查询登记。 D 一百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 清晨5:30-7:30 VOA 新闻天地， 上昼7:30-8:00风波新闻， 上昼8:00-11:00怪兽直播室，游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 上昼11:00-2:00开心快活人，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杜文慧， 下昼2:00-4:00西非里、郑敬基、西利妹， 下昼4:00-5:00威食麻辣酥、梁家权、杨英伟， 下昼5:00-8:00戴国民、陈海琪、黎泽奋、邓小雨、郭庆斌、黄秀平， 晚上8:00-11:00怒汉系列刘西良、邝永孙、周博贤、探长林记、周晴， 晚上11:00-凌晨1:00星期一、二女王头老衬底谭雁彤、马小强、梁家权， 星期三一男一女刘南光、何慕斯， 星期四五东头湾道99号花家姐艾丽丽， 星期一至四凌晨1:00-5:30停不了的金曲随心， 星期五凌晨1:00-6:00停不了的金曲颜联舞 iPod Music Choice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D100 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最好高歌欢唱解忧烦，莫在忧郁心里叹。 星期日晚9:00开始，嘉宾主持陈洁丽 D100 继续高歌。 昨夜深的是谁？总爱自醉，人在不知不觉心中想再追。 本周嘉宾蔡立仪、欧阳德芬。 仍未每次我心倦，那样心。 星期日晚9:00-12:00 ，D100 keep on singing。 爱的心分开两斗。 掌权天下， 就算两个人的样子很像，都要看看他们的出生年月日。 所有学紫微斗数的人都知道，斗数是可以看着粒星看到个人样的。其实我揸个盘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这个盘的粒星和你的样子似不似，除非他很明显明显有些东西你知道的，你就可以估到那个人是什么星坐命的样子。但是你是不可以就这样看你的样子就告诉你你的星是什么。 星期日下午1:00-4:00，蒋康文博士、梁家权 D100 自己有台，掌权天下， 全部是有得解的。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咁呢個個人決定其實喺早喺較早嘅時候咧，一直都喺度諗咗好耐。咁亦都一直咧同局長同埋政府咧係有溝通。咁所以喺其實政治問責官員嘅加入嘅離開，其實都係好正常嘅，只要係個交接係做得好。 涉及刑事嘅指控之外咧。咁我哋都會所有相關嘅人員咧，我哋都會係進行調查嘅。咁即係話咧，可能我可能啫嚇，最終咧可能係有一啲會係一個刑事嘅處理方法。另外一啲咧，可能咧最終係會一啲係紀律處分嘅處理方法。 中聯辦係喺一個特區嘅情況嘅底下咧，係作出一個正常嘅意見嘅交流，呢啲咧係唔屬於干預。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詩華、黃國彤。 詩華，我哋又翻直播室啦。 各位朋友，你哋好。 好 很多保皇黨就說你搞那麼多爭取民主，各方面來說你民生方面一定受影響，這些什麼什麼，我們現在都在爭取，但是是沒有什麼民主的現存的香港社會，我們的民生的問題是不是很好呢？正話思華在新聞之前你也說到港人的生活質素，生活質素英文很簡單， The quality of life， 一個人生活是不是生存，生存是survival，你是生存，但是人是有一個小小追求的，這個追求就是我們生活中入面的質素，但是我們中大的調查出來說，民生方面的生活質素是差過沙士的。 沙士可以說是我們成長以後的2003年，很多人都是一生難忘，但原來我們2012年是差過沙士，因為我們在說的生活質素其實很大一個理由就跟我們是不是有瓦遮頭，我們可不可以不要說擁有一個物業，租一個物業，你租不租得起啊？ 租一個合理的物業起碼有個窗，或者不要說窗，板間房我看得真的很多，板間房而且是在工廠裡面的工業區的板間房，如果是工廠的板間房其實是跟安全息息相關，我們住宅方面 我們有很多要求，我們是要求它的樓的loading是多少，以及它的走廊、走火通道，各方面來說的要求是很嚴重的。這些其實很基礎，不過現在好像很luxury，即是很奢華的，好像不是 很多人都不可以享用，不要說享用這個很基礎，要安全的，我走得出去的，這些是一些正常的普通的生活要求，不是貪心，不是貪心，又不是許老爺那種要飲紅酒、養馬、住禮頓山，只不過是有門有窗，然後有安全一點的生活，但是現在好像都是很艱難，那怎麼辦呢？ 居然我們的生活質素是這樣，我想我們的聽眾一定要打電話上來跟我們聊一下，我們今天的電話是1831139，我們一起講一下我們剛才講過的幾位人物，又或者是這個報告，又或者是我們今天的生活質素的問題，或者我們自己可以自問一下，我們現在生活質素是不是好過以前呢？甚至我們的空氣質素都可以講的，又或者我們的環保，我們周圍的社區，我們都是值得去探 而且黃國彤我都想真的大聲疾呼一下，其實現在真的讓我們可以自由打電話上去掃心聲的電台，其實買少見少，所以如果各位聽眾是有想跟我們分享的，真的可以講一下。我也想講一下李嘉誠先生的說話，李嘉誠先生就說其實很好笑，為什麼他這麼好笑呢？我們又不是覺得很好笑，他說有地產霸權是很好笑的，因為呢 香港的地產市場其實是由政府主導的，從土地供應、或者是投地條件、或者稅務政策都不是由地產商決定的，所以他說他的結論就是 地產霸權不屬於地產商， 即是不關他的事。我現在覺得很多人的語言藝術是很厲害的，如果大家想想怎樣將一間酒店可以分拆出售，然後自己最後又收回了，因為這個可能違反了我們的上市條例集體集資或者各方面這些技術上的問題， 收回，但是当初酒店我们批地的条款是给你拿来做什么？拿来建酒店。当我们是建酒店的时候，建楼面积和我们住宅的建楼面积差多少倍，差多少成。但是你是可以建了酒店之后，然后趁着市价低潮的时候 補了地價，然後將酒店的用途改變，然後可以推出一個計劃，說這個酒店是可以賣給你的，但是在你的買賣裡面還有一大疊我從來都未見過的法律文件，那些法律文件是說你可以在這裡 住，但是你要住另一個那些，因為我們酒店條例你不可以住自己的那間，你就調來調去你就住。然後有很多的泛民雜誌，即是講到很多東西出來，根本跟你心目中想的房屋買賣是截然兩回事。然後我們的大地產商有人出來，這個是抗勢奇才， 我可以想到這件事出來，然後整班的法律界人員是構思出來的，很多市民是信了排隊就買了。但是很多你再看下去，你又要給整個酒店的管理，你要夾的費用，酒店好像不是很多年就要維修一次，入面的維修 裝修、絲毫你不可以動，維修的費用會很高，你不知道會夾多少錢，所有各方面的東西蜘蛛馬跡，這個是從商之道嗎？ 曾几何时我们香港人就叫李超人，很多年前就推出一个所谓八毫仔的股票，我听见很多股民都说我只是听见李嘉诚都已经信得过了，我只是信阿成哥的。上次卖楼都有人是这样讲，就刚才你讲那个将酒店改装成为小型的住宅那些，这一句说话近年其实越来越少听，亦都知道被人 欺騙了很多次，或者有损失之后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相信。但是事实上我想我们自己可以苦心自问，究竟我们的生活质素一般人是不是真的好了？而根据中大经济学系教授张太良也说，除了我们楼宇的负担能力指数连续三年是负数是一个警号之外，他自己说 我们其实是牺牲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买不到楼的。还有他又说，我想租楼都很难。不要说买了，我们说租，或者住都很辛苦。住权，我们不要说拥有物业权，住权，我想问民生很简单的方面，我想再澄清，就是拜托，D100从来不会谴责任何人，从来不会扣任何的帽子。 我们只是指出事实，指出很多发生了的一段段的香港的事实，也都是指出一些大家争议性，真的这种事实的争议性不会很大。然后大家由心出发，永远judge，永远裁判在各位的手上，裁判不在我们那里，我们不会 去评判或者评论一个人，我们只是指出个事实。我希望 大家看看有沒有地產霸權，有很多事實方面去看。當然地產商也做了很多我們社會上公益的事，我亦見到很多大學裏面有出名的地產商， 有建築大樓有各方面，但要加他的名字，加名就無可厚非，有意見的在香港大學的醫學院，加上你嘉誠，我相信作為一個港大，其實我都讀過港大，是不舒服的，這個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從來不覺得當我有一個麥克風有個平台 講話的時候我會被一個特別的片面的judgment，因為這個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看各方面的消息和各方面的東西，所以我是很堅持，但是對著麥克風，我覺得我是要honor麥克風，我是要glorify麥克風，我要令到麥克風是有個榮譽的，所以我們不是說 去批評某些人或某些機構或某些政府，我們只是將一些大家可能遺忘了的事實，或者是其他傳媒、其他渠道、其他新聞資訊渠道是不敢說的東西，我們是赤裸裸比較是說出來，永遠是大家去批評。 現在有一位蕭小姐打電話來跟我們聊聊，蕭小姐你好，謝謝你電話，不好意思等很久，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或者再轉居屋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在想我何時要大過了結婚了租不到地方要住劏房即是他的前途比現在更差他們看到的就是讀完大學又要扣分令人覺得很大惑不解繼續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實在年輕人那裡周圍的物質太多他們想擁有多但能力不少那就更加不開心我們以前沒得比的因為你都不會有可能擁有或者你都不知道有一樣這樣的東西在那裡 總之現在每個人拿著iPhone就拿那個8000多去那個6000多我這個3000多好像差一點我又拿一張卡去分期每一樣東西都是令到人的壓力大了蕭小姐我聽過一位朋友說很年輕的他說不要那麼浪費錢儲一下錢於是他就說 姐姐,儲來做什麼?你說我儲到錢買樓,我就努力一點,我儲來儲去都買不到的,你等我開心一下,我買個電話開心一下。我都想想,他儲5000元就容易,但你叫他儲100萬,是不可能的。怎麼儲到手的?他就說,我完全沒有希望的,你還不讓我買一塊房,我回到去房間都沒有窗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後來回想想,我又覺得他不無道理,你又有什麼意見呢? 我覺得以前我們儲錢是儲得到的因為只要我們衣食住行都是很基本的東西之後我是可以減到很多消費但現在是減不到的既然我都減不到學那個小孩說我儲來儲都儲不到的根本不可能儲的不如我做了另一件事我用五千元我儲兩個月譬如我就買到我 一剎那的開心,但可能我儲100個月我都不會有一剎那的開心的,我根本不可能買的,你就會覺得,真的遙不可及,很頹了,另外我覺得現在香港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 好像要分裂明明那個電視在說香港全靠你和ICAC你聽著這句話的時候你覺得很諷刺很諷刺真的教我們的下一代以前就譬如說你要廉潔如果不是就被人告如果這次許氏人這樣<諷> 其實就是一個很壞的榜樣還有你這樣借錢法是沒事的即是會沒事的又不會預演遣責根本就不涵養的沒事的那你叫那些年輕人我就去借我就不行就破產有些有 沒有緊要的那個價值觀完全令到人發瘋另外有一件事令到香港人不開心以前我們以香港人為榮回到大陸跟別人說人家很羨慕我們香港的自由我們香港的所有的一切好了我們去到新加坡我們又說我們是四小輪 你看看我們的祖屋你們知道的了你們說有居屋但是我們的祖屋是啟發於你們的居屋但是我們搞到這麼好你們居屋都收拾了兜那麼久了很久都沒有起來以前我們對著台灣他們就說他們落後他們不開化他們每樣東西都不問沒有我們那麼多資訊那麼文明那麼跟四海交流即是那麼多華洋會集但是人家那邊他們的文化那個成全 跟我們現在香港你說什麼文化成全有那個碼頭又拆了那間屋又拆了那裡做活化活化了都不是那樣東西我絕對同意你說譬如那時候我們帶著小孩去看紅樓去青山你會有一種 那時候宋皇台、宋朝已經下來香港你現在有什麼說呢什麼都沒有了我剛才說的起匯其實是起帖街現在又是將它飛勞飛馬其實整個地產項目整條街又是拆掉搬了灣仔我自己住灣仔的因為灣仔的市民是覺得 我覺得或者是很痛心的一個是相當有特色的社區又是白白沒有了又是變成一棟樓了即是有什麼好看呢就像譬如我們做家庭主婦拎著家用我是要買那麼多是要煮那麼多香港政府搞了一個領匯出來你知不知道我們友愛村三萬多戶的人 三萬多戶你算一下有多少人兩條村夾埋只有一個街市而那個街市裡面只有一檔淡水魚一檔鹹水魚你叫我們怎麼買那些東西有沒有貴到啊蕭小姐因為有貴到啦那你覺得你的生活質素有沒有改善呢 當然沒有改善你拎著都是那一百元走進去買菜買不到東西的一個月一天一百元一個月要三千元你想想你會有多少錢去到開銷你買到什麼東西想煲淡湯都難想不到什麼東西其實香港政府有一些策略性令到我們的民生 是很困苦之下我們需要出聲但是我們不是想反我們都幾十年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大但是他逼到我們要反即是你說佔中或者什麼都好 被迫的很多樣東西都是被迫出來的 我們 我們不是踩到我們那裡我們都不會出聲香港人都是這樣的我們容忍量很強的我們只要有一條即是我們香港人很有趣的只要有一條罅讓我們過得到我們都看那條罅去作大它我們很靈活變通但是現在你連那條罅都要封起來你連那條罅都要掩著 你都怕我們反我們如果要反的英國那時候殖民地我們都反了中共政府你怕什麼你要整死我們不能再做回香港本身那種自由那種開放那種人心向往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師奶但是 都要不動我們這樣的那我們怎麼辦蕭小姐其實你是不是普通的師奶你是我們香港的市民你是大家攜手走過很多道路那條路大家看到越來越傷感的是啊好啦多謝蕭小姐我們下次再談多謝蕭小姐電話黃國彤想跟你談一下中國最近有一個新的招數引起很多的爭議或者討論就是中國開了一個我們叫做防空識別 其實我們其他節目是有講及防空識別區但是當它議定了之後其實引起鄰國和美國甚至日本有一些反彈不如我們聽聽《連月增信報》的其中一個特派的主筆是怎樣說今日《信報》《連月增》的專欄就講到中國宣布成立第一個防空識別區 現在的情況就是勢成騎虎而反華合唱台灣也要尾隨林月珍首先解釋了防空識別區的歷史因由這個懷疑不消說又是美帝發明的ADIZ這個防空識別區就不是領空來的因此設置國在識別區之內的行為只限於監視和警告就不能夠干擾、攔截、迫降或襲擊 由於美國國際法規管所以只要識別區的作業內容是防禦性的不違反其他現有的國際法任何國家都可以單方面設置所以北京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實在有充分理由本身是無可厚非的而日本、韓國提抗議主要是北京分別將釣魚島、蘇岩礁包括在內蘇岩礁就是中韓之間有領土爭議的地方 日本的识别区原本就是由美国仍然控制琉球群岛的时代替它划定其中的西南段本来就只包括日本最西南领土和那国岛的东部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包含在台湾的识别区里面另外日本的识别区就不包括 和南韓有爭議的竹島即是韓國所稱的獨島而被俄國佔據的北方四島亦都不包括在內因此日本的心態就是說他們所劃定的識別區政策上已經算是很克制的但是現在中國將尖閣諸島即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包括到自己的識別區裡面這個日本就認為中國很囂張了 由於國際法就沒有關於識別區的規範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有關規定差異很大美國和日本的規定就是若果一些飛行器不打算進入它的領空是不需要向有關國家例如美國先作預報的但是北京所發表的規定就比較嚴格了只要飛行器打算進入識別區都要必須預報所以美國由它自身規定的要求出發推己及人 就認為他國都應該不可以這麼嚴格在2007年5月美國軍部就下達指示就是美國是概不承認任何臨海國家對外國的不準備進入他的領空的飛機的識別區操作要求美國自身對不準備進入美國領空的外國飛機亦都不作出這個要求 前日美軍的兩架B-52重型轟炸機不單止飛入北京新公布的識別區的範圍 還在釣魚島上空掠過似乎負責策劃東海識別區的官員就不知道美軍有剛才所說的一些規定未著到孫子兵法裡面所說的 知己知彼，於是只能夠在美方宣布已經進入了之後，反而強說人家沒有入侵，為自己的不作為去解套，這個就有些丟臉了。連月曾估計，以後美國軍機闖入東海識別區必定會飛越釣魚島，令它成為一個慣常行為，北京就更難應對了。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和韓國已經聲明不會按北京的識別區要求辦事，如果北京不動用武力去驅趕美國、日本、韓國三國的飛機，而只是要求小國去聽命，就等於在世人面前承認自己欺善怕惡。但如果此時決定放棄對所有國家的要求，那就更加鬧笑話，實在是騎虎難下，怎樣好呢？還有就是對台灣的影響了。馬英九今次的反應呢，大體是跟隨美日，但是就遲遲未宣布會不會按照大陸的識別區要求呢，軍機都要是預先通告呢。另外會不會效法日本禁止民航機聽從北京的指示，因此而招來賣台叛國的指責呢？美國乘勢要台灣在這件事上歸邊，亦都必定會給予馬英九壓力。馬英九的總統威望已經所剩無幾了，怎樣抵得住呢？歸邊日本的日韓台聯成一線目的便達到了，但是不歸邊，民進黨就會攻擊國民黨，多了一個口實，那國民黨下一回大選敗訴又增加幾點了。 这个防空识别区呢，照我自己看，其实就是中共中央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呢，习近平中国梦的一个彰显，希望彰显国力。其实呢，王国同，识别区在全世界防空识别区不是很多，就其实全世界只有二十几个国家有，当然都是一些强国，是即有这个军事力量和有那个很强的雷达。根据连月曾先生所说，中国呢就已经是建设了一个防空识别区，不过呢似乎就是周围的国家都有一些即不是太欣赏的一些反应，而且美国呢就明替眼眉，就专登飞入去个防空识别区嗰度。咁以后嘅局势，我谂我哋系继续关注啦。嗱，跟住咧，我哋知道咧吓， 好似系有吓，即系防空识别区咧，正话喺阿连月曾咁文章度咧，都系讲得好清楚咧。ADIZ 咧系同领空系截然两件事嚟嘅， 冇错，唔同嘅吓。 咁就系阿连生。是讲了很多次国际法，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国际法是有的吗？是存在的吗？国际法逢亲一个法律的存在，一定要有个 backup force， 有个后面的力量。国际法永远在法律界认为是一个弱法，国际法即是讲太空法，我们有 space law 的太空法、国际法，这些纯粹是一个讲的口头上的法律。国际法的如果是有违背，你是可以去联合国申诉，但是在联合国又有多少力量呢？国际法违背很多事情，违背的是谁呢？就是美国。当我们讲的联合国所做的决议是不啱美国听的时候，他每个年每年的应该捐的款不交，取得我账吗？所以国际法永远是一个弱法。在美国很多大学，我们英国的法律学院，我们读的书，以前国际法是必修或者是首选的附算，但是现在很多大学都没有国际法这个门读的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法律。联合国的宪章大家可能会看一下，因为仍然是联合国存在，但是这个所谓的防空识别区，如果是讲到外人来挑战，譬如美国的航机，它的军机两架是这样入，不通知你。日本也都说我不会通知的，也都他的防卫机也都是有这样过。韩国也都是在我们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小岛那里， 我們的政府是有過， 共誠身去做一件好事出來，不要衰收尾。黃先生，你說得對，不過我覺得他們會做，這三個都軟弱弱。你看看劉千石先生是怎樣離開議會的，他們不要牙住位。如果你不做一件好事出來， 票債票償一定是這樣的。黃先生多謝你的支持，要說的有很多，但最直接就是他們三位事人一個站出來辭職，那就搞定了。佔中之前你一次18區選民投票，就是這樣。 最好就是陳婉嫺辭職，建制派來的會不會？那就轟動了，青史留名了，如果真的是這樣。陳婉嫺在那個23條立法那次不肯辭職，他怎樣對得自己工人、人主，經常說代表工人利益。你說得對，他經常說代表工人利益。 他這麼多年從政，不該你做18區的選民出來，應不應該去佔中？ 去表達那個爭取全民選特首這件事。是，非常好，沒錯。其他事我不再表達了。好。泛民這三個老友記是打個辭職。 保留的聲譽，或者是陳婉嫻辭職，我真的很想他，我很尊重他，你明不明白？我很愛大行姐的，但他在23條立法那次，他猶豫不決，被人前不盡偷雞，我覺得他真的很可惜，麻煩你做一件好事。 就是這樣了，多謝黃先生，黃先生呼籲有搞一個或者不叫公投，不知叫什麼變相公投，或者叫做希望就佔中的事件可以做一個公民投票的全民的公決的想想，接下來下一位是黃女士，黃女士好，多謝你的電話，你好，要等，是 忍不住又要打電話來了，多謝你啊，香港政府官員的薪酬之高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沒錯，令人厭倦，還有貪官是最無可恕的，以前英國人管治的時候，廉署和其他政府各部門都做得很好， 甚少有嚴重貪污事件發生，甚少有高層無故辭職，現在一交到給中國人的手，那些管治就每況愈下。你看現在的特首、官員，他們與其市民的意願好好把關，做好份工，給一個好榜樣給中國看，他們現在反而好像變相向大陸官員拆鞋、靠攏、貪腐、學貪腐，令到香港官員的廉潔能幹的形象是受損的，你真的對那些公務員是很 很可惜，我覺得他們不住的，是很可惜的。我身為香港人，我特別感到痛心之餘，其實對於梁振英、湯顯明、穆斐文這些感人的所作所為、大頭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其實我是特別憎惡他們的。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受到法律的制裁，希望廉署要秉公辦理，不要徇私，這件事其實是很明顯的。我們對白專員都是有個期望的，因為我們始終是制度要堅守，如果我們制度守得住， 我們是可以將這些人剔出來的。 希望他們不要受到中國政府所嚇到，因為覺得現在的官員好像受到一些 西環的命令，很多次西環的命令，再上講講，昨天聽到梁振英說什麼無縫接，無縫接，穿梭機，他是不是跟我說他用公帑派餅仔，我覺得他請多了幾十人在這裡。 原來是預備隨時用來補縫摺罅的，還有他說有史以來最多最齊，聽完之後真的想死，請多了幾十人，這幾十人原來就是打算用來補縫摺罅的，這個人的言行呢 他說有詩來最多最齊，聽完之後真的想死，請多了幾十人，這幾十人原來就是打算用來補縫摺罅的，這個人的言行呢真是極之無恥，是人憎，黃女士，其實我們剛才說香港那個生活質素日低，其中有一個原因很喜歡質到很低，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就是梁振英，天天在那裡，他當真全香港是他所對的那班人就是病種，那才是慘的一回事。其實本來我們今天時間不夠，其實我們昨天就說唐英年那個僭建叫做那一段落，其實梁振英的僭建根本是要不斷追擊，但是已經有好像忘記了香港實在太多事情發生，太多危險了，根本是好離譜的，是不是受到壓力？我會任何事，我會是拭目以待的，我覺得 是危言思的principle是很重要的，根本是好離譜，我們給一個答案，如果不好好處理身為主人翁的香港人就一定會做些事給他們看，我覺得要行出來要爭取，挺身而出，這個真是這個時候了，好了，多謝你黃女士，我們下次再談。 梁振英日日就找些事來潤一下我們，現在又有一個很有趣的生態，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我說你把這個東西帶的到了中國內地，成都也好，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就可以在中國內地取得電力、動力。這個小配備呢就是香港，香港呢就可以把東盟四個國家跟中國內地聯繫起來。 剛才梁振英這個小東西是甚麼呢，原來是一個插頭，他說經常都戴著在身上，然後他用這個轉換下的插頭就比喻我們的香港，可不可以好一點的，你的比喻，還有令人難受，他總是將我們香港過度地自矮和醜化來取悅大陸的 高官，令人非常難受和厭惡，不如我們聽聽下一位李先生的電話。李先生你好，多謝你好，多謝你好，我首先讚一下黃國鴻，因為其實每一天有人都聽到你在講一些法律的意見，令我們都可以獲益良多，多謝你，昨晚詩華你都很好，多謝兩個。 但另一個話題我就是想說回譬如陳晚有位太太說得很激動，葉女士，我記得她是陳晚，她說晚不罵，說現實在香港搞成怎樣，其實我覺得我們香港人是很大責任的，因為呢，絕對是我同意，其實路呢，是我們香港人自己走出來的，以前我們老一輩可以守護到我們現在的後一代， 但為何我們現在新的一代我們反而不可以再守護我們的再生的一代呢？因為以前我們那些他們沒得吃沒得住，他們為何他們會引辱負重，做很多以前人家不想做的事，做到可以能屈能伸，才可以令到我們今時今日的新一代可以有這樣的效果的生活，但為何他們那些每一天只懂得自怨自艾， 但是不會想想，奧巴馬都懂得說change，但我們這些人經常在喊是沒用的，只要你踏出那一步，你佔不佔中是你們自己選擇。 我只可以給香港人 死了一條心李先生但我也想跟天助自助者香港人說句公道其實香港人有走出來的近幾年差不多年年無論數字是多少二三十萬肯定有的都有真的嘗試過想重新一點是香港人是有走出來的但我想告訴你都明白好一筆一筆的自己有都是一百九十九是啊好心你想想 如果只要肯走出那一步只是每人走出那一步對踏出那一步絕對對你要第一件事你要第一步你都要給心機做事你想買六合彩會中的你都要走去買才行甚至沒有顛倒其他有一張銀紙 你撿了也看看 你撿你丟在身上那張銀紙不會自己飛到你的手六合彩不中你不去買那張六合彩不會飛到你手邊所以我希望香港所有市民如果你聽到這段說話你想改變不改變就捉在你自己的手裡你走出這一步你就可以活得更精彩 你不走出一步你只有自尋死路是一個簡單的可以活得更精彩很漂亮的一句說話多謝你李先生一個很典型的感謝你李先生多謝李先生語重心長沒錯走出來我想不只是遊行了如果好像李先生這樣說走出來是我想都是第一步如果有可能要爭取走一步出來是不夠的可能要走兩步走三步甚至逗留在這裡站在這裡 不動或者總之是要改變的現狀不是做回以前完全一樣的東西因為發覺都沒什麼行絕對是李先生剛才說了奧巴馬一個名言就是change事實上我相信在人生路上每個人都會很怕轉變但是轉變是必然的這個轉變是 inevitable 是避不到的所以我們只是 大膽地去迎接這個轉變去大膽地去推動這個轉變還是我們是怕轉變而固步自封固步自封不會是可以一勞永逸而最大問題是現在其實已經到了變不得的時候了我們剛才說你不說政治其實沒什麼所謂的你不喜歡說我們都不會逼你的問題就是原來已經影響到你的生活 影響到你的教育影響到你的注射疫苗影響到你的居住的問題甚至影響到我們的空氣質素甚至影響到我們的禾花著環保或者種種的因素都發覺我們質素是一路這樣降低我們本來就不是很想的我想有些不是說懶現狀是好的話我們不會特別要去改變它用人量很大但是問題就是現在發覺不行了你想不出來原來不行的你想隔壁的人出來你不出來就不行麻煩你想這一百繼續有東西聽麻煩不是一比九十九是二比九十九不是真的沒得聽我相信聽著這一百的人都會珍惜我們這個運作也是我們一個空間我今天跟思華在各方面拋出事實希望大家能夠想一想 亦都是想在題目除了硬性之外我們都完成一點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多謝了拜拜 D100 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 D100 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